一節嘅大軍閥，咁咧頭先就講到啦，就係、是、喂，屌，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嘅法治咧，真係危危乎，大佬真係，喂，即係其實你要知道就係話，即係你 even 你香，即係你大陸咧，佢都好希，即係其實佢對，即係其實都好希，即係都好要利用到香港作為佢自己本身國際化，佢自己本身嘅即係人民幣啊，同埋即係屌你，即係你借香港，即係攞嚟逃税又好，屌你，即係其實去逃，即係其實去將啲錢啊運出外國啊。走佬又好，喂，都有大有用处啊，大佬啊，即系而法治呢样嘢就系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基石嚟啊嘛，系咪？即系你就算你而家你要即系你要国际化呢个上海，喂，你呢样嘢都系取代唔到香港噶嘛，系嘛？ 系啊， 即系喂，究竟就系话屌，即系你要明白，喂，嗰班即系中共嗰班即系政治局。中央委員，喂，佢係踩住8000万嘅黨員上嘅，大佬，點解佢哋冇咁嘅 vision？ 即係，喂，屌你而家，即係，搞到香港嘅法治越嚟越爛嘅，大佬啊！ 喂，佢就係用最冇人性嘅方法上位，佢先至是任何理念，即係嗰啲咁嘅原則而無物啊嘛，好似某教主咁樣。喂，阿土，喂。即系你对于今时今日香喂，即系香港个法治喂，同埋呢个咩廉署回归嗰啲咁嘅嘢，即系玩到烂晒。 唔系，但我又收到个风喎， 吓， 我又收到个风喎，就系共产党法国回归16年之后，其实都系控制唔到廉署 喎，系咩？ 啊，好似上次讲过， 我真系完全听过呢个信息喎。 系啊，喂， 佢话原来咧，除咗个处长， 白允禄都系凉粉嚟噶， 白允禄净系。听讲啊，地下党员嚟噶， 哇咁大镬， 哇系啊， 地下党员，佢真系 曾庆红系地下党员， 系， 唔系 曾庆红睇到明系党员， 曾伟雄， 曾伟雄， 曾伟雄系地下党员， 地下党员，呢个白允禄亦都系地下党员， 喂， 我收到封系咁样， 喂，如果咁样嘅话，喂，即系中唔知中联办定系即系啲小道消息成日讲紧，喂，回归16年，香港政府要回归，廉署要回归，警队要回归。喂，而家佢哋阿爷真系急、啊，要破坏法治呢样嘢，真系。 咪但系有乜办法啊？你其实廉署嗰班人，其实就系香港嘅主流社会人嚟噶嘛。 系 啊， 唔系但系点解？ 你点可以作为一个政治即系嘅打压工具？ 唔系，我又唔好明啊。因为其实大陆一方面 ，at least 廉署 系咯， 嗱差佬就冇得讲，因为差佬嗰班契弟 系啊系啊系 系嘛， 系啊， 即系我系僆仔嘅时候都知啦，即系好仔又唔当兵噶嘛， 系啊， 嗰班系僆，嗰班系即系唔系做差佬就做黑社会人嚟噶嘛， 系啊， 系咪？但系你廉署一路佢控制唔到，呢个系佢一路嘅心结嚟嘅， 系 哦， 系。 即系亦因为咁样，所以咧就煮啊汤显明就话佢收红酒，就话佢为沟女就乱咁 cam 公数嗰啲咁嘅嘢啊嘛。 唔系汤显明都算系一个经典嚟嘅 吓，即系佢原来唔系香港主流嚟嘅， 唔系佢呢个阿哥咧就饮酒系多过我哋三条人。饮酒多我哋三条友系点咧？就系、是、佢每日咧就系、是、中午先翻工噶嘛。 系 系咩？ 系咪试过一次嘅研讨会？我听讲吓，我唔知噶。就是本来预咗去 make speech 嘅， 系 系啊， 佢预饮醉酒唔知醒， 哇 ！That's why 咧就系为咗佢咧系褪后咗嘅， 哇！ 咁所以好劲噶呢 套，咁阿 爷就以为我收购咗呢个汤显明，以为搞掂，原来呢个系醉酒鬼嚟嘅大佬，搞唔掂嘅。 咁佢要毁灭证据，所以就煮死汤显明，系咪咁样啊？即系连特警城嗰啲就委任政协，咁汤显明就要打落18层地狱。而家 汤显明都系政协嚟噶， 系汤显明系政协啊。但系问题即系同样地政协，特警城就走咗去搞呢个郊野保育啊嘛。但系汤显明就俾人聆讯啊嘛。 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你香港始终有本身嗰个制度同埋价值嘅， 唔系同埋 你点样搞都搞唔掂。 但系你 even 其实你大陆都 treasure 呢样嘢嘅，即系其实呢样嘢先至系肯定即系一国两制嘅成功噶嘛。讲真系，即系 even 大陆佢廉政都要借鉴于香港噶嘛。喂，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其实即系本性问题咧？共产党本性问题，即系佢将权力系渗透于任何嘅机构，即系其实系唔信嘅，对呢啲嘢完全系唔信任嘅。即係佢覺得，即係其實，即係呢、這個即係廉署佢自己本身政治上面係唔可靠嘅。 其實唔止廉署，我覺得佢係覺得香港主流價值唔可靠啊！如果唔係，就唔會有梁振英第三次成功落區呢啲 咁 嘅打飛機。 咪亦都 唔怪得就係要搞国民教育囉、啊。因为你、哦、即係政权回归但人心咪回归㗎嘛。呢个先係佢哋一路喺度抗争緊个问题嘛。 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呢个即係国际城市国际大都会佢要有一套叫做教育嘅软件喺度㗎嘛。咁嗰套教育嘅软件其实係有赖于嗰所谓嘅叫做係叫做即係 universal value 㗎嘛。即係其实係。 咪有 universal value 囉。咁咪就进行呢个角色扮演囉中三呢个中史书咪就叫你扮一个共产党人走去说服 国民党候成囉。如果你即係可以好似大陆国民教育洗到你脑係将政治嘅教育渗透于即係喂屌你即係其实咁样洗脑法喂屌你即係讲真即係你咁样同大陆有乜分别呢即係你虚有其表 的。冇分别㗎。边个话需要有分别啫。係香港人成日以为自己需要一国两制㗎嘛。喺阿爷嘅角度。一国真系重要嘅两制， 系 呢个只系借来嘅地方，借来嘅时间，而家收翻啦。 借来嘅飞机杯 收翻，咁咪所以人心都要回归咯。 唉， 唔系，所以白允乐同埋呢个曾伟雄，冇系咪噏错曾庆 啊？冇， 都系共产党员，你唔惊啊？ 哇，所以真系令人唏嘘。嗱，所以其实咧，即系有一样嘢，其实大陆咧，佢成日讲就系话。even 你香港即係有民主都好你都唔係靈丹妙藥。即係我哋最近就睇到戲啦。係 咪我信啦。 係咪 唔係共产党呢一套左派嘅民主我唔信㗎喎。 係呀。 唔係細路大家信。 佢成日都係咁讲。 民主集中制嘛。 唔係而係西方嘅民主制度其实係一种包装嚟嘅啫。係一种资本家玩嘅游戏。 嗯。 喔、 哦。喂老实讲你有钱嘅时候即係某君咁啦係咪即 系 不停喺度派钱， 系 咯，你唔赢我，系、 嗯、 咪包装到成个呢个反共斗士文化抗共嘅时候，你唔赢， 咪 好简单嘅啫嘛？你使几多钱啊？ 嗯、 你真系以为搞栋笃笑啊，大佬？ 我喺度计冇幽默感啫， 唔系我冇咩幽默感，我冇咩幽默感，我搞唔到呢个栋笃笑。第一个问题就系你睇翻佢条财政预算啦，你收嗰啲。即系栋笃笑嘅钱都唔够你选举开支啦，大佬。咁即系证明，即系资本主义嘅游戏就系边个俾钱你就边个你嘅老板啊嘛。 所以我哋而家嚟紧咧就讨论紧呢套戏，咁呢套戏咧叫做《Assault on Wall Street》。咁啊，似乎香港咧嘅影即系嘅院线咧对呢套戏又冇乜兴趣啊。咁但系我自己本身我即系你知我成日咧间唔中咧睇下 YouTube 咧嗰啲即系 trailer 嗰啲 trailer 嗰啲嚟睇下啊嘛。咁我觉得呢套戏好得意啊，叫即系。我即系叫做自己系咪厚住面皮，将帮呢套戏改个中文名咧，叫《单挑华尔街》。咁咧呢套戏其实个 plot 系点？我大概讲讲啦。即系其实就系一条友，其实喺纽约翻工嘅，做一个普通嘅实 Q 嚟嘅。咁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系一个循规蹈矩，亦都奉公守法，一个好公民嚟嘅。咁但系。即係喺呢个叫金融海啸之后呢，嘩大佬真係 perfect storm， 即係完全呢、這个制度完全唔眷顾呢个普通嘅即係一个即係纽约人。咁呢屌即係佢咁 Q 唔好彩啦，咁佢老婆又即係患咗癌症啦，即係其实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即係医疗保险又唔够 cover 喎。系嘛？跟住同时间嘩即係佢自己本身佢自己啲 pension 分又攞唔到出嚟啦，甚至乎仲要因为金融海啸投资咗一啲即係系嘛一啲一啲有毒嘅债券而输 Q 晒 ,way off 晒。嘩大佬即係唉即係一日之间即係佢自己本身积蓄嗰啲嘢全部冇 Q 晒。咁亦都因为咁样系咁狂碌卡。碌卡之后因为佢自己本身负债即係债主又临门，佢自己本身系做保安嘅，做实 Q 嘅。哇大佬即係其实即係佢自己本身个 employer， 即係其实佢雇主亦都非常之无良啦。大佬即係喂有啲佢收到风就係话喂据闻你屋企有债主临门㗎喎，你知我哋做保安做借款嘅。喂你如果你有啲咁即係个人债务嘅话，即係你知我哋嗰啲即係客户即係对我哋都好唔放心啦，咁样咁就炒 Q 咗佢。 其实良心雇主嚟㗎啦，现金补返两皮嘢美金俾佢添。 咁唔够冚㗎嘛大佬啊，几 Q 惨至一㗎大佬。即係你嘩 佢又要求助於一啲律師啊，即係其實好似即係當年雷曼債券啊，去幫佢即係去集體訴訟呢個咁樣嘅即係叫做呢個基金公司啦，係嘛？咁啊，即係哇，個律師又撲街喎， 收咗一皮嘢 啊，收咗一皮嘢，嗰啲皮嘢仲要借翻嚟添嘅，係嘛？即係借佢啲 friend 借翻嚟嘅，完全冇曬影。跟住同佢講就喂，呢、這個遊戲制度係咁嘅。跟住嗰个即系其实帮即系其实输 Q 晒佢钱嗰啲 book 卡又咁样同佢讲，喂，就系呢个基本，即系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咁噶啦。That's what 即系 the game is work， 即系就系咁样。即系佢因为喂屌你，即系个嗰套游戏真系规则系佢哋自己定义噶嘛。 We play the games， 系咯。 I'm one of the player 咁样噶嘛。 咁条友哇，跟住最后尾佢老婆。就咩啦，即系 冇得医， 就冇得医，就冇得医，就觉得自己系佢自己老公嘅负累，跟住最后咩自己自杀，即系割物，佢老公，即系其实大家一齐瞓嗰张床，割物就死 Q 咗啦。咁佢老公即系，唉，呢条友就好，即系 万念俱灰， 万念俱灰。然之后，屌你要唔系要对成个即系金融制度，对成个资本主义社会去复仇，佢有一个复仇计划，日日喺度睇嗰啲新闻。系嘛？即系屌你日日即系喺度话嗰啲，即系你知啦，即系你知啲美国嗰啲，即系嗰啲 CNN 啊，即系NBC 啊，啲几 Q 面噶啦，即系对一啲即系嗰啲金融大鳄，系嘛？即系日日喺度见到就系话，即系嗰啲叫做即系金融大鳄几咁贪婪啊，即系佢哋几咁唔负责任啊，系嘛？即系将即系嗰啲风险啊，全部转嫁依嗰啲即系嗰啲投资者度啊。 所以咧，临尾个半个钟咧就进行绝地大反击，就系咁喺呢个金融中心入边怼当年出卖佢嘅嗰班金融佬啦。 即系佢 book 卡第一个死先啦。 咁梗系。 然之后咧，佢对住呢个美国嘅。IFC 咧，哇，对住个玻璃幕门咧，逐个咁样射杀，真系几咁大快人心。喂，呢套嘢啊，即系我睇翻啲 comment， 哇，啲人都唔知道，哇，即系拍烂手掌啊，即系尤其系输咗钱嗰啲人， 嗯， 哇，即系如果你话香港，即系雷曼嗰班友仔，哇，见到有咁样嘅 Batman， 叫金融 Batman， 咁样帮佢哋报仇， 唔系香港嘅雷曼嗰啲苦主，咪全部都喺呢个大银行门口喺度抗议咯， 抗议啫嘛， 抗議， 但系佢未至于话自己又买枪啊，话自己又即系去行私刑啊，咁样射杀佢哋啊嘛，即系未至于即系佢哋组织一班人，即系组个特种部队去向呢、這个即系呢啲金融机构复仇啊嘛，未至于咁样啊嘛， 更重要一样嘢咩？杜琪峰啊，最入狱都系拍嗰套夺命金。就未至于真系去够胆识拍呢套咁嘅沟片，就走去即系帮嗰班输咗，即系俾金融佬呃咗钱嘅嗰班友打飞机啊！ 所以上一两集我咪同大家讲过咧，有一本书就系2001年呢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系啦， 就叫做史迪格尔之讲不公平的代 价。我知道，不过而家讲埋嗰套戏先。阿土，你睇完呢套戏，你有咩感觉呢？ 我的感觉就好荷里活啫。 你有冇睇过 ending 先？我想问。 有。 个 ending， 你嘅咩 ending 咧？其实系点样啊？即系其实就系系咯。个 ending 你叫咩？点样咧？其实系。 唔系 ending 咪就系话见到嗰、那个主角 系个主角， 就话我继续杀落去咯。 唔系 ending 之前，点解佢会逃之夭夭先？喂，大佬佢手 有 friend 啊嘛。 吓， 你唔知佢有两个 friend 就经常同佢食 lunch 嗰两个 friend， 就系做保安啫嘛， 做差佬。Police Department 嘅嗰兩位差，咁就同佢講，之前已經同佢講咗噶啦。佢話我咧，我哋日日喺度捉嗰啲 criminals，Jay Walker 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傻佬啊咁樣。其實根本 criminals 喺華爾街啊， 係啊， 喺度掠奪我哋嗰啲金錢嗰啲傻佬啊，大佬。 即系嗰啲人先至系大恶棍嚟噶嘛？嗰啲系 系啦， 但法例保护 唔系，但系佢最后咩？佢最 dramatic 嗰样嘢就系呢个主角，喂，佢独闯呢个 New York 嘅 IFC， 然之后去到顶部，喂，同一个金融大鳄嘅，喂，即系呢、這个，即系喂，佢对词啊嘛？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喂，佢赶晒嗰班友仔，佢赶晒，即系其实佢哋原本系董事会开紧会嘅，然之后佢叫老细留喺度，然之后自己一条友。即系戴佢将个面具除咗落嚟，就同呢个大即系呢个 交换个位置 系啦。你记唔记得佢？ 佢话你 make 个 speech 系， 你话你系 salesman 嚟噶嘛？ 系啊， 你 sell 我 系。 点解你搞到我咁啊？ 系 点解你要做呢啲咁嘅嘢 啊？ 咁个老细就同佢讲就话，嗰班友都系收 commission 嘅啫。 系啊， 佢卖我啲 structural products， 即係嗰啲結構性嘅產品都係收我 commission 嘅。 嗯 ，that's why 咁我咪買咯。 係啊， 係咪？ 同埋佢最重要一點，佢就咁講嘅就係話，喂，呢、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噶啦。資本主義社會嗰個中心嘅理念就係話 competition 啊嘛。 嗯 ，competition 就係呢套戲嘅重點啊嘛。 弱肉強食。 唔係，佢主要就係講話，喂 ，competition， 喂。喂，根本上喂弱肉强食，当然系啦。即系其实讲真，喂你输咗要服输啦。讲真就系话，咁然之后呢、這个主角 呢套戏个开头咪讲呢样嘢咯。佢老细叫嗰班友仔全部 sell 晒嗰啲股票去啊嘛 ，sell 晒啲无谓嘅嘢去啊嘛。 系啊， 套现咯， 套现啊嘛。 系啊， 佢讲嘅讲法就系我要照顾自己公司嘅你噶嘛，你得你班友仔啫。你赢嗰时候你唔揾我， 系啊。 系啊，输嗰时候你揾我，屌你！ 唔系呢个问题，屌我，所以我就系话要鼓吹睇呢部戏，即系最后尾，即系而讲 competition 就系话，你记唔记得就系嗰、那个、那个主角就攞支枪出嚟摆喺呢个大老细面前，就系话、你讲 competition 啊嘛，系咪？我而家就同你讲 competition， 边个斗快攞到呢支枪可以射杀对方嘅话，边个就系赢。 嗯， 你记唔记得？ 记得。 然之后边个攞呢支枪 咪就系嗰个老细咯， 老细攞咗支枪， 但系冇子弹 嘅。然之后佢就对住呢个主角就射咗两枪空炮嘛。咁但系即系啱啱喺歧视就嗰班即系 SWAT 就走咗， 嗰班特种部队就见到呢大老细攞住呢支枪对住呢个主角系咪开咗两支空炮，然之后又叫，然之后对住呢个老细就射 Q 杀咗佢啦。个结局就系咁 Q 样啦。其实你点样理解呢个结局？佢想讲嘅嘢咧， 咪成个资本主义嘅制度咪就系咁咯。即系大家讲紧市场经济嘅时候，即系头先我刚才介绍嗰本书嘅时候，不公平嘅代价， 系 佢就讲紧呢样嘢咯。佢就话喺资讯经济上边咧，自由市场本来系即系大家都系平等噶 嘛，系 大家系平等噶嘛， 系 我哋完全有呢个资讯嘅自由噶嘛。但系当实际嘅世界里边，资讯系根本系唔自由嘅事。 系啦， 系啦。 我咪 如果支枪冇子弹嘅支枪，咪就系唔平等嘅，即系唔即系唔对等嘅资讯咯。即系其实 或者唔完善嘅资讯咯。 系啊， 最后我咪有着数咯。 系啊，即系其实佢支枪，喂，屌，即系其实嗰个男主角佢俾一支冇子弹嘅枪俾你，喂，其实呢个 set up 嚟噶嘛， 系啊， 其实系一个真正嘅报复嚟噶嘛。喂，你用呢个资本主义。即系你用呢个方言去，你用呢个资本主义嘅理由包装你嘅方言去掠夺我嘅财产。我而家我就要攞支冇子弹嘅枪去报复啊嘛，系嘛？即系你成套戏嘅主旨就系咁样啊嘛。 咪所以你点样包装呢啲咁嘅结构性产品都好， 啊、 最后嘅结果，我记得有一次 啊， 黄老邪嘅节目有啲人问啦，佢问啦，咁你钱去咗边啊？ 吓， 咪喺啲楼度咯。 哦， 嘅楼本来系其实建筑成本系七十万， 系， 但系而家系涨到系五百万啊嘛， 系啊， 咁我借俾你啊嘛，但系我借俾你，我惊我有风险，我咪揾阿 Anthony， 你系咪讲普罗嗰度啊？ 啱啊，揾阿 Anthony 嚟做呢个保险咯，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当我最后个客供唔到款嘅时候， 总之赢咗系佢嘅，输咗你嘅， 跟住就揾你攞，咁你又攞唔到，咁咪 PK 咯， 嗯。 咁全部系啲泡沫嚟嘅啫嘛， 系啦。 咁呢个就系资本主义嘅问题啊嘛。自由市场基本上系一个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嘛。 系啊， 靓仔嗰时候冇读过啊。 唔系，但系同时间就系其实呢个就系嗰阵时阿克林顿佢 deregulation 嘅思维就系其实就系佢带嚟嘅问题就系话，喂，我哋 deregulate 去令到呢个经济更加有活力。但系问题就系话，令到呢啲不平等嘅资讯喺呢个市场更加示弱啊嘛。 所以而家美国人咪再重新谂个问题就是說，就系话 deregulation 系咪一件好嘅事咯？ 系咯 ，deregulation 系咪能够令到呢个自由市场嘅资讯系更加公开同埋开明咯？ 喂，但系问题而家自由市场仍然喺香港嚟讲系个核心价值。我话如果唔系咁样嘅话，香港就一直都唔会有呢套戏出现。 即系仲有呢、這个，即系系咪李子敬，即系话香港真系太左，唔够 右啊！佢 又 需要建立一个极右嘅，即系香港政党啊嘛。 唔系，大家问题就 系、是，唔系我未听过你讲呢个李子敬。 我哋翻转头嘅问题就系、是，你如果弱肉强食嘅世界。我叻过你，我掌握资讯，我掌握呢一个市场嘅时候， 系 香港今时今日嘅处境咯， 系啊， 系咪？大家喺度仇富咯， 嗯， 你系咪愿意接受呢一个咁嘅结果先？ 我当我掌握资讯嘅时候，因为我摆支枪喺度，你唔知我有冇子弹，因为我拥有呢个资讯。 嗯， 你攞支枪，原来发觉系冇子弹，咁咪扑街咯。 系啊， 阿土，你又要搞清楚一样嘢，香港人仇富就喺高登喺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嘅啫嘛。喂，你个即系好话唔好听，咪又要炒楼，咪要买股票。 唔系咁，所以呢个系 game theory 啊。 嗯， 翻转头我哋讲嘅 game theory 就系、是。你要揀咩呢？你最后揀嘅结果就係大家一齐冚家铲， 嗯， 大家都要买楼， 嗯， 因为要保障自己嘅利益。最后结果就係点嘅呢？就係大家一齐係冧。 阿土，你唔努力做多几个 case， 点样供我哋买楼啊？真係 做咩 case 先？有咩 case 做先？大佬，你真係 喂即係好多香港人係咁样㗎喎。喂，即係如果你唔如果楼价唔咁高嘅话，你点样努力做嘢呢？係咪先？即系呢个先系个问，即系呢个先系好多上咗岸嘅香港人核心价值啊嘛、嗯，你要努力啊嘛。 唔系，但系我成日都问、這個， 你仇富系代表你唔努力啊嘛。 唔系，成日我都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我为咗几百尺嘅楼，穷一生人嘅工作嘅时间，去为嗰一层楼有咩意义先？ 系、嗯、啊， 系咪先？ 系啊，喂，那个， 但系原来美国人都系咁、 啊，系啊，系啊， 美国人都一样系面对呢一个问题、啊。你一定要买一层楼，唔、啊、买层楼就唔 happy 喎。 系啊， 跟住 P K 喎。 唔系、啊，所以老共就喺度咁样讲咧，就系话喂，你民主唔系连丹妙药喎。你见到美国咧，佢都可以有咁嘅问题咧，令到你啲人 同意啊， 系啊， 同意啊， 系啊。 民主冇人话系连丹妙药喎， 但系你冇民主仲仆街。 唔系，但系唔系民主系防止最差嘅嘢发生啊嘛。 系、啊、最后防线 系啦、 啊，系、啊、 唯一嘅。道理就或者系原则就系佢最后嘅防线嚟嘅啫， 所以第一节咪咁讲咯。陈宏毅教授啊，就系讲紧喂，共产党都有最后嘅民主最后嘅防线，喂就系、是、要有中央绝对嘅否决权啊嘛。即系亦因为咁样，我就系防止喂，即系土你呢啲咁嘅人当选啊，走去搞 我当选都冇计噶。唔系我成日都认为。即使资本主义嘅民主，我哋能够产生一个嘅领导人都好，最后嘅结果就系因为由于呢个选举嘅制度，令到我哋系需要依靠呢班资本家嘅话，你嘅政策一样系向佢倾斜噶嘛？ 喂、嗯， 正如美国，即系头先我介绍嗰本书咁啊嘛， 不公平的代价， 不公平的代价系啊， 英文就叫做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系边个写噶呢个系？ 呢、這个Joseph 呢个史迪格。 你 知 系 呢个 Stiglitz 个问题就系佢话喂，大部分嘅国会议员唔捞嘅时候都系做咗呢一个嘅 lobbyist 噶嘛， 系啊， 你做 lobbyist 格都系咁样啦， 有油水捞， 俾钱你先，你去 lobby 边个先，你嘅政策咪向呢啲有钱人嚟倾斜咯， 喂。即系揾食啫，阿土，你都走咗去做会计师啦，唔做政客，系咪先？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做 lobbyist 嘅时候，你系 serve 边啲人先？即使你有一个民主，一个有一个民主嘅选举，一人一票嘅时候，你究竟系边一个人？你系向佢问责先？ 系啊， 呢个先系个问题啊嘛。 嗯， 所以好多我哋嗰啲所谓左交嘅人，成日唔相信呢一套民主嘅制度。 系啊， 系、 啊、 认为有选举都系冇卵用噶。 嗯， 呢、這个确实都系现实世界里面系出现嘅、哦。美国唔系民主咩？美国呢一个经济学呢、這个得主嘅人，佢喺度讲紧就系1% 嘅啫嘛。 系啊、 嗯、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嗯。咁你信定唔信咧？咁美国人亦都系面对呢个苦况、哦 嗯， 又收楼，即系你个讲嗰套戏嘛，又收楼，老婆又死咗，医疗费又贵， 系啊。 咁你一人一票又有咩意義呢？ 係 啊，但佢起碼有各種唔同嘅嘢，即係 check and balance 嘛。佢唔即係亦因為咁樣，所以就即係喺上個世紀有馬丁路德金啊嘛，有各種唔同嘅公民抗命出現啊嘛。佢、 嗯、 就係即係起碼佢喺成個大洗牌嘅遊戲入面，唔需要有啲極殘忍嘅方法進行洗牌啊嘛。 嗯， 喂係不公平啊！但係問題起碼喺專制嘅社會入面相對公義喎、 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作為香港人，你相對美國人，你又好幾多咧？ 冇 好幾多咧？除咗嗰一票。除咗嗰一票， 唔系 啊，香港而家有两票噶，第一票系选呢个地区直选噶，第二票就系 新功能组别， 系新功能组别噶。 但屌你选嗰班人翻嚟，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公权力系好有限噶嘛。 所以我成日喺度谂，即使资本主义嘅民主， 俾我哋一人一票嘅话，系咪真系保障你利益？我好有怀疑，我好有怀疑啊！一路都 系啊，其实好好多时你系都唔清楚啊。即系阿 Y M 系咪真系应该个无产阶级专政咧？咁样无产阶级专政嘅，大家都系一齐穷噶嘛，大佬仆街系咪？但系如果你真系资本主义嘅民主嘅话，喂，你咪讲包装、讲形象， 又系讲 钱。边个多钱嘅时候，你咪 sell 嗰啲嘢啫嘛，你咪信咯，你咪投咗一票咯。屌你投完之后你又申笨，咁你下次间嘅第二个又系差唔捻多。 咁但系其实你大陆咧，佢自己本身都推过一套理念，就系话，喂。如果大陸要行美國的民主的話，喂，我們要用很多選舉經費，尤其是大陸人那麼多的時候， 大陸有的是錢，今時今日強國夢啊。 那現在你那些貪污腐敗的錢是什麼錢？ 喂，那些是 count 不到的，那些是完全 不是 uncountable。 是啦，明白， 但是你選舉經費是 countable 的嘛， 選舉經費 countable 是啦，即是同埋你就是話你後面即是哪些人去，即是其實資助你去競選那些人，其實你要公佈的嘛，即是你的透明度。 所以其實那個 transparency 在民主的制度裏面呢，其實已經不是講緊你使幾多錢了。 Accountability 是講哪個人捐錢給你，你才最重要公佈。 是啊， 對不對？即是你這個 AT&T捐钱俾你，呢个 Microsoft 捐钱俾你，你知道边啲人捐钱俾你？其实呢个先系要公布。 你对于嗰啲选民嚟讲，佢哋个即系其实系 predictability 啊，即系其实嗰个 predictable。 所以奥巴马最初选举嘅时候，佢咪用呢个 网民奖， 网民 一人$100嘛，就唔靠啲财团。 系， 其实呢个都 喂，呢个真系系好系好赢啊！即系其实， 但系呢个都系包装嚟嘅。 系， 起码佢夠膽死用呢种方法真系试啊嘛，佢夠膽死走出去。 但 系 个问题就系、是，你试到千零二千人嘅时候，啲财团，屌，唔使咁辛苦啦，我俾你啦，$100,000够唔够啊？唔够，$500,000，$1,000,000。咁你到时你班唔系 呢样嘢就系同阿边阿谭咧，佢嗰阵时咪成日攞阿边个咧阿呢个台湾阿、等先，佢第一次同阿谢长廷， 嗯， 佢咪就系即系喺党内初选嗰阵时咪喺度讲嘅，哎，你边个又代表立法院嘅？你边个又代表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内阁嘅？哎，边个代表边个？我就唔同啦。我是代表人民的 教主的名言啊， 即 是他们代表权贵，我代表人民、啊。 大佬他这样讲啊，大佬即是奥巴马就是用你这招而已，而他用这招呢，他直情。 但虚招、 啊、 虚招。 喂，起码要得虚招。 所有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里面，你不靠阔佬去捐款，你好捻辛苦的。 嗯， 我选过我就知道啦。喂，我呢个公开㗎啦，屌你咩黎智黎智英捐钱俾我，陈经汉捐钱俾我，全部都系大户嚟㗎嘛。喂，我就 系 靠 Anthony 同阿龙啊扑街，你俾$300、$400我 系喎，比如你仲要唔选你哇，先知 唔系咯？跟住我顶咗几多啊扑街，系咪大镬噶、啊、大佬？所以而家你成个美国嘅制度，即系你唔好笑共产党啦，你唔好笑啲蝗虫啦。共产党嘅即系美国嘅制度，同样比美国更差啦。就系、是、我哋僆仔嘅时候，你有冇读过一个叫 Power Elite Theory 啊 ？See Right Mills 嗰个咧， 讲解一下， 好熟，好 金钱、地位同埋权力系挂钩嘅。 系 你有钱，你咪有权咯，咪有地位咯。嗯、三者系密不可分噶嘛，你缺少一样都唔得、 嗯。 我哋僆仔嘅时候。边个可以读名校啊？咪有钱仔咯， 嗯、 有钱仔就有权力，有钱仔就有能够有机会去 有钱容易啲沟女系嘛？ 啱啊！咁所以其实你香港其实即系成日话嗰个狮子山精神就系其实基于一样嘢就系佢点解咁吸引就系、是、因为佢有 equal opportunity 啊嘛。系嘛？即系你董建华时代嗰阵时啊，都仲喺度同你讲啊，其实香港有公平嘅一个即系游戏规则噶嘛。 但系而家慢慢我哋 而家连呢样嘢 公平嘅代价， 而家都唔讲啦。而家 你信咩？ 啊， 我真系唔信。 起码嗰阵时讲啊， 系啊。 而家连核心价值都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港英政府系套喺大家嘅身上面一样嘢嚟嘅。话俾大家听，大家都有狮山精神，其实。100个里面有99个都是地底泥嚟噶，屌得条友成功嘅啫嘛。 但起码地底泥都买到楼啊嘛，唔系今时今日，喂真系要成功靠苦干啊嘛，大佬。 系、哦， 即係補充一樣嘢，我即係未聽過阿土講呢、這個李子敬喎。李子敬佢話即係香港太左喎，即係有即係香港人即係太過濫用呢個咁樣嘅即 係社會福利啊， 即係你點睇呢樣嘢？講 唔係問題就係點解你嗰個制度裏面俾人abuse先？ 唔係你真係相信abuse？ 我唔信abuse啊！你設定嘅遊戲規則，你就俾我abuse啦！屌李嘉誠唔撚係abuse咁嘅制度。系咪有钱都唔系 abuse 咁嘅制度？佢系 abuse 完嘅制度之后攞到更多啦！你唔屌李嘉诚，你真系屌嗰啲僆仔，屌嗰啲基层市民，你唔系傻噶，大佬！ 喂，你个论点咧就真系好似你老婆喺主场嗰篇文咁样。喂，成个制度本身真系唔公平。咁你呢个制度咧，令到好多人就睇唔到个制度本身，先至觉得喂，你做乜会攞得多过我噶？咁样嘅啫，咁咪变成成个社会嘅内耗咯，呢、這个咪真真正正嘅不公平的代价咯。 唔系 ，actually， 你成个香港嘅社会 系， 其实喺回归之后，其实系边个垄断先？ 嗯， 问翻个问题，港英年代嘅时候，佢仲要平衡华资、英资同埋外资嘅利益啊嘛。 系啊， 佢仲有一个适当平衡啊嘛。你回归之后冇平衡噶啦。四大地產商完全壟斷曬香港所有嘅資源嘅時候， 係 你班大哥，你班即係網撚就喺度繼續喺度批評緊自己人，批評緊啲窮人嘅時候，你又唔去屌李嘉誠，你又唔去走去佔領呢個長江， 或者我哋用數字說事實啦，即係其實邊個 abuse 呢個制度？你諗下，即係香港回歸之前。即係其實嗰、那個 G， 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人均個收入咧，即係其實係即係$20,000噶嘛。咁但係而家係去到$30,000，但係香港人即係你就係講畢業生啊，即係嗰個薪水啊，其實喺呢十幾年嚟咧，其實基本上係 stagnant 噶嘛，係冇增長過。 唔係你自己問翻自己， 退啊， $30,000，324，7.8啦，爭少少啦。 係啊， 有冇24,000先？ 咪系咯， 你有冇24,000年薪先屌你， 大佬！即系究竟边个先至系而家呢套游戏规则嘅一个即系叫做既得利益者？屌你唔该，李子敬自己谂下啦。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